牵手。 汪苏泷特别选在今年七夕上线的一首浪漫的新歌《夏雨风铃》，这样带有甜蜜青涩的感觉，似乎回到了校园时光。